对于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缅怀会，近日分别在中国、印尼、斯洛文尼亚和冰岛举行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一些人做发言，称颂金正日同志，说他为社会主义朝鲜的繁荣富强，为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与世界自主化事业奉献了一生，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卓绝的爱国者。另外，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，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几内亚、埃塞俄比亚、尼日利亚、阿尔及利亚和新加坡等国举行了朝鲜电影欣赏会。